listening to Metropolitan. 的笑脸，缓缓。

真的双重值得吗？是我太过爱你，愿意放生你，无为你抱着我有这么的晦气，我亦算知丑，无谓强逼你。难道要我对着你句句要生要死？就当爱错了你，就当放生你，无谓你说话里有这么多怨气，我就放开手，无谓再忍你。放过自己这个道理，故前着到老，不死都肥牛，还是跟你咁快结束，为承诺守得到，拍拖都变义务，没法稀罕你这情操。走吧，未奢想你迷途知返，自由来换失恋那代价，你真的相信值得吗？是我太过爱你，愿意放生你，无谓你抱着我有这么的晦气，我亦算知丑，无谓强逼你。 不会